考我们的蛋糕，而分蛋糕当中就有个现实问题，就是贫困阶层怎么办，弱势群体怎么办，农民怎么办，边缘地区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脱贫目标原则上可以实现，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往小康社会全面建设了，它已经不是一般脱贫的要求，它要求有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怎么一个有我们说的有一个尊严的，这是可能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困难在于怎么公平公正的来分我们的蛋糕。 嗯，好的，我们是用三期节目分别从发展民生和经济的角度去解析十八届五中全会，其中许多内容也将惠及百姓的生活，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因此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这种关注。那未来呢，我们也是乐见好十三五规划能够指导中国社会稳步的向前发展。好，感谢两位参与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这个国家的变化真较快，社会进步喜新怀，当然有好也有坏，成绩问题都摆摆，是吧？先说好的，这个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城的大伙一再的一直在议论十三五，展望十三五，那么前头应该有一十二五啊，十二五规划吗？改变了中国什么，是吧？十二五怎么改变咱们这国家，总结了一番，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二一个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三一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四一个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环境，五一个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还有一个改变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这得放精细吧，哪一段啊？哎呦，要说起来啊，这些成绩的取得林林总总这么老些个，怎么总结呢？哎，最根本的原因您说是什么？ 今日理想强火 将相和，执政能力呀、啊，将相和不就是执政能力了吗？执政能力提高了吗？国富民强了吗？正是。说完成绩，谈问题，党纪国法得学习，为政必须讲规矩，不能整个大个旗。什么大个旗呀、啊？哎，就说啊，不能大个旗是吧？必须眼儿可眼儿，分毫都得计较。那是原则问题呀、啊，对呀、啊，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提了个问题，说这个党员能不能炒股呢？嗯，不，这话肯定有来由，肯定是有根据的，是吗？你看了没有？根据有关规定啊，人家给解释了，权威部门、权威人士说了，四类人，身为党员干部不能买卖股票。哪四类？头一类，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当中掌握着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是吧？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股票。二一个，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三一个，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予的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所，就律师事务所 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任职的这些个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关系业务的上市公司股票。说的这么细，那必须的。第四一个，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离开您那岗位3月之内，嘿嘿，能买吗？不行，继续受该规定的约束。呵，这一大套说下来成绕口令了。那位问了，为什么呢？干嘛做这规定呢？嘿，吴妙珍呐，老太太门清门清的，是吗？ 国法金在民间守我章，红天发落有火方，一月尊云子后有上师之师不发兵，方王能守我胸膛，一将一将我是报面，他的娘娘文王饶人的多喜庄，安居远城 明白了吧？包勉他娘就不能买股票。哈哈，对呀。还有那妄议中央的呢，哟，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个是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吗？你看看这是违纪的行为呀。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新华网请权威人士给解读了什么叫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这么几种表现啊，大伙儿都记住了啊，看看边上有没有。嗨，不是有咱们善意提醒吗？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吗？哪类行为啊？首先，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嘿嘿，台下乱说。那你说这又怎么讲呢？嗯，这就是杨大人和徐王爷呀。啊， 三十一娘娘的福，他本是皇亲哥长，为的他一旦母亲欺下了传闻，金堂太师爷忠良恩， 听见了吧？当着娘娘啊，夸他爸爸，哈哈，太师爷是忠良，掉脸他就不是这态度了。那什么事儿他不能实话实说吗？是不是啊？正事儿，治国靠法，他不靠权，制度的笼子得扎严。这边气煞杨六郎，那边恨疯了秦香莲。哟呵，还有这个事儿呢？你看，新浪官方微博。这是头条新闻，嗯，头条新闻啊，说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这个法院的工作，是吧？这个报告当中呢，周院长就提到有那个党政领的干部，嘿，不识闲儿，仍然公开插手行政案件，行政案件，案件审理归法院呢。公检法嘛，人家这是司法的事情啊，党政领导干部公开插手，呼，这又是谁呢？杨大人不是，徐老王爷也不是。话说这个人大伙都认识，嘿，讨厌啊，这怎么瞎说呀？你看我说的就是有根据的，我一说一放这段戏，您准保认识这人，谁呢？ 安心不成败。 贤王赵德芳，哎，对呀，您听过杨家将？那他大伙都认识吗？你看了没有？头条新闻说了啊，不光是最高人民法院，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这叫两高向人大报告他们工作的情况，这当中就提到，嘿，说是啊，有权人有钱人，这都加了引号的，讲话叫有权人有钱人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个问题尚未完全杜绝，检查系统查出来了，发现问题了，有权人有钱人违法减刑哟，那这个事情，哎呦，这个事情相连看得透透的，是吗？你看看，三百两银子把丈夫还，从今后我去死也不嫌冤。是吧，什么都得依法办事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说是啊，这个咱们法治这方面啊有这个规定了，刑法修正案九，简称叫刑九，是吧，这个月一号正式实施了，朋友圈传谣言最高可以判七年，呼，这家伙那这个不含糊，互联网它不是法外之地啊，是不是啊？公众早就对网络上各种虚假信息，特别是网络造谣深恶痛绝呀，这个造谣的太可恨，推混账喽，是吗？把马先生给坑苦了。马先生，是啊， 马继泰 啊， 昨天晚上回到家， 嗯， 一不留神 啊， 噗， 怎么了？ 他下了一个蛋，吓得一红皮儿的。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怎么？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啊。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是啊，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就是嘛。 再说了， 啊， 马季人家这么忙， 啊， 他也没工夫下呀、啊。 有功夫他也不能下蛋去、啊、可说呢，这不是都胡说八道吗？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为政必须讲规矩，不能整个大概起板，我是立新，是吧，咱不能胡说八道，是吧，大伙儿一块儿啊监督我们啊，哪句说的这个不严实了您自管指出来，有短信吗？10628821828，咱们可以互动吗？还有微博呢 ，RBC 话里话外，立新艾特我去，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习近平就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强调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国装备制造能力。新华网，习近平跟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发改委查处了四川浙江滥用行政权排除和限制竞争案，把人家都扒拉开，哈哈，排除限制竞争吗？大伙一块竞争他不许可啊！展望十三五，一行三会，什么意思？一行就指央行，三会呢就是证监会呀、银监会之类的啊，要有可能设立金融监管委员会。新华网，农村改革顶层设计拿出来了，宅基地探索有偿退出。说是昨天说过啊，就是也是金融领域的啊，这个操纵是吧，这个涉嫌犯罪的徐翔您知道不是给逮起来了吗？嘿，有人就开始传喽，徐翔团伙成员拒捕被啪啪啪当场击毙，有这个事儿吗？假的，而且这个谣言特别的隔代的晚辈，他假冒了新华社，增强这个谣言的可信度。 拿国家通讯社打岔，新浪说是公安部集中打虎，四名副军职和16名师职干部被查。哎呦，广电也有啊。啊啊，腾讯说的，广电，广播电视，是啊。哎呦，安徽广电原台长涉嫌千万受审，据说还有那个歌手还挺有名的，曾经向他还送钱。嘿，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咱们来看北京青年报。咱北京啊，这个不错，头十个月 PM2.5 浓度同比降20%。嗯，北京晨报说这个网购投诉同比可是增加了356%呢。嚯，这家伙这不行啊，这个那可不是吗。京华时报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啊建议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是吧，加强法治嘛。新京报其他的报纸也有报道，咱不说了吗，国产大飞机 C919 下线了，打算是明年首飞。嗯，这好。环球时报呢就这个事情也是发表了文章，是吧，看了看国际上媒体的这个报道，说是中国大飞机隆重露真容。好，还有一句承载中国制造升级的梦想，这是没错的。第三句挑战欧美航空垄断地位，这句话个人认为有毛病，媒体出言要谨慎，不要说过头的话。我们研制国产大飞机那是用于发展咱们国家的航空运输交通事业，不是为了挑战谁。话说回来，真要是说是构成竞争，那是没问题的，竞争嘛都看本事嘛。但是那也不是现在呀，还得发展壮大嘛。现在呀，嘿嘿，您这话说早了。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这个咱们来看大报啊。今天的光明日报就说啊，这个怎么破解眼下的这个尤其是旅游市场赶上年节特别明显的这个消费侵权乱象呢？什么叫消费侵权乱象？比方说一只大虾38，是吧，不买门票不让上车，旅游变成购物了，这些个种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消法这个执法的检查。消法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保障法嘛，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微领域传谣入刑有一个问题儿，就是说这个微博微信造谣怎么识别，是吧，咱们怎么擦亮眼睛，咱不能信呢。说有些个那个谣言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端倪，就他用的一些手段手法，比方说移花接木型啊，还有这个细节取胜型，还有绑架官方型。刚才那个就是绑架新华社嘛，绑架官方型，还有情绪渲染型，是吧，我再加一个胡说八道型啊。对了，所以说呢大伙得多注意嘛。啊，人民日报整版的一个大文章啊，什么时候办事不求人呢？哎呦，党报真是太贴心了，哈哈，太接地气儿了，太说出咱们老百姓想说的话了，是不是？您说人家讲话，制度的松紧带造成社会不公。什么叫制度松紧带啊？您这边熟人您就松一松，您不认识咔吧您给勒紧了，这不就是社会不公吗？那不，他不是，是什么呀？特权观念在这个地方，他就小到过去讲话说了啊，高英培高先生说那相声，是吧，买根油条都有特权哈，大到什么，到什么医院瞧病去，再办点旁的事情，呵家伙，再加上咱们不熟悉，怎么走这个程序啊。你看了没有，求人办事儿哦。人民日报说是要想不毁容您想怎么办。哎呀啊，不毁容这怎么毁容了呢？就说怎么整容，出国整去，有钱是吧，任性去，哈哈，出国任性去，结果呢毁容了。得，就是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事儿的这个 他这是本质呢，人家找专家给分析了，有些事情真的得谨慎，比方说去国外整容靠不靠谱，专家说了，三分之二的钱，就您去国外整容花的钱，三分之二都给旅行社和中介挣了，技术上有没有保障，这可说不好啊，是不是啊？那外国他也有马大夫啊，马大夫就说嘛，也有那个不靠谱的大夫嘛，是吧？兽医啊，就那意思，哈哈，对，我就这么说嘛。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京华时报》说了啊，北京八号线三期这个工程确定不会提前通车，不用提前，按日子正点通车就行，是吧？北京晨报说那个樱桃小丸子啊，仍然能够寄快递。哎，樱桃小丸子不是一动画片的一人物吗？啊，对呀、啊，可说呢。什么叫可说？就是快递不是实名制吗？但是有些快递员没认真把关，谁寄的呀？寄给谁呀？啊，樱桃小丸子啊，寄给江户川柯南，好嘛，他们哥俩的事情，那哪成啊？这法律它都法治规矩它有了，你必须得执行啊。今日人物，首先啊，快递樱桃小丸子不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谁说女子不如男，是吧？大学毕业的马姑娘最近急眼了，打官司告状，把这快递公司给告了。为什么呢？她大学毕业之后应聘要当快递员，结果快递公司把她给拒了。不行不行不行，你个女娃子啊，女娃子，你个女的姑娘，不行，不知道什么理由，反正是因为这个，那姑娘不干了，那不行啊。这个于是乎呢就打官司，打官司，现在人家说了，法院说了，您这叫就业歧视哟，还是邮政速递呢，嘿，好吗？结果赔偿这姑娘精神损失费，你看了没有？什么都得讲法治。今日人物之二，马来西亚男，哪儿的男？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来一男的，呵，王府井抢名表，哎，记得那事儿啊，记得啊。对了，二中院正式立案，说是这个他们家里的来人了啊，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判处，咱们依法办事吧啊，一样一样走程序，是吧？北京青年报啊，今日人物之三，谁呢？这个前夫，哎，讨厌啊，谁的前夫？不就说，这是这个咱们昌平那边有一位妇女啊，大嫂子，黄大嫂，黄大嫂的这个丈夫去世了。后来他呢是怎么回事呢？说是他呀存钱去拿着这个五万块钱现金存折去银行存款，存进去之后才发现坏了，哎呀，我存错了，拿的这折子是前夫的，不是他的。那这个丈夫他都去世了，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是啊，他也没办法取得这账户密码，跟这银行交涉了多次。银行说那不行啊，你可以，但钱提出来是可以，但是你得提交各式各样证明啊，呵，各式各样证明把这黄大嫂子给难住了。不行，找公证处吧。公证处说，哎呀，你这个要办遗产继承，公证取款这个恐怕也不行。好嘛，还没辙了这个。哟，你看这还真是个事儿，嘿，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手机尾号8683啊，嘿，会说话啊，会聊天，会聊天，呵，说的我五脏六腑那个熨帖唱的好，都不用放京戏了。啊，我听出来了，哈哈哈哈，我听出来了，是吧？5926，哎呀，头一回听我唱青衣，大青衣，你看了没有？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